欢迎我 Tatan Nelly， 今个礼拜因为继续稀件故障，依然系用 Skype 录嘅，我系杰德。 杰德 系啦，今个礼拜咧，其实讲下啱啱好睇得新料，其实都唔新嘅啦，就几日前嘅。咁咧就苦就话佢有四间铺，之后顶因为武汉肺炎顶唔铺，执咗粒，接埋咗啦，唔系执粒啊，接埋咗啦。咁其实都依样嘢就啱触发起就同埋啱啱网上就睇咗篇文，就讲开话点解通贩同人士做唔住，咁就触发起一样就系、是。其实今次武汉肺炎喺同人界嗰个影响，其实最初我讲过，以前都讲分文都讲过啦，主要系关于同人印刷厂嘅，因为你同你知道，因为同人印刷厂同一般印刷厂唔同，就系佢哋系 professional 嘅。但你如果你 佢一主唔系主要系佢哋系佢哋唔止系做，我哋之前都讲过，佢唔止系做我哋见得到嗰扎通贩啦嗰扎嘢，佢仲有好多嗰啲咧印嗰啲50-100本嗰啲小手，加加埋埋都唔少，加加埋埋都非常之多，断万计嘅，因为系即系嗰度数目都唔少嘅，就唔止系啲大手印刷嘅嗰度。 简单讲三个字就系、是、交货快、高品质、低价格。 啊，咁所以要佢而家咁樣就嗰扎，因為你通販啊、大手啊，大手等於會有通販啦、啊、通常啊，即係唔計嗰啲死都唔肯做通販嗰啲，好似有幾個死死地氣走去做通販啦、啊，即係佢咁咁嘅情況下，咁佢哋會冇嗰類咁嘅點講啊？你一定要搞活動先會賣到本嗰啲咧，就要麼就係延期，要麼就係、是。佢哋因為你走去揾苦遠啊咁樣攞嗰啲，佢都唔會肯幫你去搞通販嘅，因為你賣幾多本啊？30本，我屌你啦！ 冇啊，30本啦，300本佢都考慮啦。唔係點解要 commit 先？ 我記得我 friend 最低真係試過300本嘅，佢本來500本俾人 cut 到剩翻300本，你可以當呢個數係可以幫苦遠肯幫你做通販嘅最低門檻咯。呢、這個是可以苦遠肯幫你做通化的最低配合嚟， 因為你諗下咧，就係、是、我好簡單就係、是，當你一苦遠，我就算 cut 咗四間，全日本有10-20間啦，咁每間你起碼分10本，每間起碼分20本啦，咁你計計埋埋，你坐底起碼200-300本啦。 通常如果係少到咁嘅話咧，就會係唔係全部都鋪頭都鋪，咁啊鋪10-8本，然後剩翻100-100零本左右就放喺個通販倉度。你真個鋪頭真係咁好賣，幾本都賣曬啦，咁咪再幾時集貨嗰陣時啊？佢每日都會集貨噶嘛，嗰陣時咪又懟幾本過去咯。 嗯， 即係呢個係最低限嚟噶啦。 因為而家情況咧，就係佢陷入咗係嗱，首先就係講咧點解苦月做唔咗就係、是，首先佢哋本身就好，其實苦月咧就同書展差，其實即係好撚就我成日話講話咧，特別即係四目或者五日目啦，佢哋主要靠即係有嗰個春秋二債，每次一年幾個大嘅發售會，咁咧新節刊一出嚟，咁呢啲後咧就你會場買唔到或者去唔到會場就去買。好啦，你冇 大。應該有時會調翻轉，就係、是、我知道會場先有得賣嘅，就去會場買，因為你入邊嘅時間老實啦，你俾多10倍時間俾你啊，你十倍你開10倍嘅雲球，你都係唔夠時間用嘅、嗯，即係你咁嘅情況下，梗係將啲可以喺通販度買到嘅，全部壓去通販度買，啲現場先買到嘅現場買啊嘛，咁啊，即係兩者係分咗工嘅，本來就分緊工嘅。 嗱。依、這個就係、是、我即係我以前都成日講啦，就係、是、每場咁又咁你苦月同 Melon Book 有得賣嘅，我就唔可以會場買噶啦，除非你係會場限定嘅啫，唔係都唔屌有咁多咩會場限定嘅薄本啊咁樣氹你會場買啦。 嗱、啊，俾多幾對我哋消費者嚟講啊，即係我唔係或者消費者就是、買同人之人嚟講啊，差幾廿 yen 嘅啫嘛。雖然對賣嗰個就差咗100幾 yen， 我嘅印象中最少都差。即係500 yen 嘅本，我記得之前我記得都提過嘅，有500 yen 嘅本好似得380 yen 會落到賣書嗰個位嗰度個袋度嘅咋，剩翻100 yen 要俾苦月，剩翻20 yen 20幾 yen 要俾政府嘅，即係對但係對我哋嚟講係差幾廿 yen 嘅啫嘛，幾廿 yen 梗係俾佢啦，屌啦聲，你排個10分鐘都已經唔知幾十 yen 啦，係咪啊？ 對於對於同人組嚟講。摆苦月一定会着数嘅，所以佢都希望你去会场买，唔系点解咁？你头先都讲啦，一大堆会场限定本啦。但系问题就系、是， 當你冇咗一個大展，咁咧，你即係我以前討論同文字都講過，就係大型嘅 event 咧，其實係一種叫做催眠作用嘅，會吸引到你去買係本。冇咗一個大展嘅話，你買本嘅動力就少，絕對會少一半以上。即係 我哋成日都講啦，春秋二祭啊，不過佢哋係冬夏二祭啦嚇，冬夏二祭嗰個真係祭典嚟啊！我哋一路都用祭典去形容佢哋噶嘛。 嗱，好簡單就嗱 ，coming 啦。Comedia 啦，依兩個依基本Coming One 咁樣，依幾個係叫基本上一年四季都各有至少一個嘅中型大型咁樣春啊。 所以如果你好勤力咁跑嘅話，你大概兩個月左右你就要跑，你就可以跑一次嘅啦。 我見到一啲真係叫做好勤力挖新刊嘅同人組，就基本上一年出四至五本嘅，即係春夏秋冬咯。因為嗱，好簡單計到條數啦。下五月黄金周通常就 Comic One 嘅，跟住就系八月就Comic Cat， 跟住十月、十一月通常会有另一个啲小型咗数，跟住十二月就系另一个 Comic Cat， 基本上一年三至五个大活动， 两大卡住两小咯，咪 系咯， 大两大嘅冇人敢同佢撞噶啦，咁剩翻嘅就系中间嘅时间点就会有啲大大小小嘅，有两个比较中型少少嘅，一个 Comic One， 一个咁样。佢哋兩個咁樣卡拉卡啦，一年就四個叫做比較大少少啦，咁樣佢哋咁樣可以保持三個月。如果你再頻密少少嘅，其實喺呢四個之間中間仲有啲再中小型嘅，即係可能地區性嘅，或者係嗰啲五個啊，你一千幾百嘅參加組織啊。即係大家通常用 SP 嚟計啦嚇 ，Comic 其實三萬啦 ，Comic One 我記得好似係三千幾啊，定幾千我記得係幾千嘅，即係佢已經差咗十倍噶啦，但係我哋叫佢中型啦，姑且仲有啲再細再中小啲嘅咁啊一千咧喺如果計 Only 就好大噶啦，Only 嘅話可能要得一百幾十嘅咋。 通常有啦，你 Pitchway 佢有個叫 event 嘅區嘅，一睇基本上每個月都有 event， 而嗰啲 event 有時實際上係一百幾十個嘅，啲 only event， 即係啲雲啲叫咩啊雲參與啊，而家啲人好 Q 追咁 Q 啦，雖然大陸用語我唔係好中意，即係嗰啲咧網真係網上參與的。同埋即係佢從來冇真真正正去過日本，或者係就淨係真係冬夏二祭先去，佢係唔清楚啊。其實日本係有好多大大小小嘅同人誌，所以佢係得好總會有啲人會問：咁我冇 committer， 咁我咪通販咯，通販你條毛啦，通販佔到嘅十分一都佔唔到啊，冰山一角。 十分一已經係好多噶啦，即係關鍵係我以前好多年前好似傾一次吹水，傾開偈同阿超金講過一個笑話就係咩？個小型同人組咧，就好似咩啲月組聯賽啊、丙組聯賽咁樣，咁咪一路打上去咯。當你有本事啦，咁你咪打，咁有本事啦，咁就打上去，咁去有名擺檔咯。嗰種咁感覺噶嘛，佢哋係。 簡單講就係咧，你入到 committee 咧，已經係入到同人志嘅甲子園嚟噶啦。係 啊， 嗰個已經係甲子園嚟噶，你真係冇你真係冇太睇小佢啊。係雖然佢有啲都係點講，甲子園都有啲魚腩隊噶嘛。 咁 你即係偶不意會入得到甲子園，然後第一場就輸翻出嚟嗰啲咧。即係唔係貶低佢哋，佢哋總有一日會成長啊。但係佢哋當時就只能夠去到咁嘅地步嘅啫嘛。 即係我提開始嚟話係阿比川奇石啊、Yomi 啊，或者係嗰啲咁嘅級數。跟住嗰啲唔係叫做大，係超大。即係如果我用即係運動員講就咩？嗰啲西甲西巴塞啊、皇馬嘅 level 嚟嘅，但係問題就係好多係嗰啲咩西丙啊、業餘球隊嗰啲嚟噶嘛。而事實上係絕喺窮人界係靠依班嘅所謂咩丙組啊、乙組啊嘅同人嘅 都有啦，兼而有之啦。如果你唔係一個咁完整嘅金字塔嘅話咧，你係冇辦法一層一層咁慢上嚟嘅。你個底唔夠大咧，你個頂就唔會夠高啊！即係金字塔，你見最高嘅金字塔個底一定好撚大嘅。你如果你去過埃及，你就知噶啦。個底你係要開車咁樣兜個圈，係有咁嘅嘢嘅導遊噶。你開車個三個底度兜個圈，然後你發現個景色冇乜分別嘅，即係一樣咁嘅場所以個底就會好大好大好大，你先可以撐得起個咁高嘅金字塔。 而家咧就情況就要挖取就因為依次嘅患肺炎。佢封咗你最反應就係即係好似外國即係比運動咁樣，佢唔俾你比賽，閉門作賽。而家閉門作賽都好啲，佢連唔俾你比賽。喂，大佬，我係靠門票入，我靠門，我冇嗱，我冇電視直播， 冇咩冇冇冇，我哋扣門票。喂，大佬，你扣我閉門作錯，我踢條毛啊！ 唔係咁，唔係閉門作錯就有啊，就靠就會調翻轉，睇下同睇下同通販好似嘅，佢咪變成倚靠通販咯，通販 即 係 轉播咯，即係電視轉播 咪咯。 但係有 咁咪冇一節咯， 冇一節㗎啦，仲係有啲劇唔會轉播㗎嘛。 而且只有電視肯轉播，即係網即係通販啲通路肯通幫你通販嗰扎，你先入得去咯。啲電視唔肯幫你轉播啲，你咪收皮咯。 而家就慘，問題就係、是。當你少了一節比賽時，咁電視喂大佬啊，我開我以前有買我以前買收費電視，我買佢服務，我好大啊，買咗我睇，而家嚇得翻兩三場咋，咁算啦，兩三場唔睇啦，唔睇又唔死人嘅。好啦， 在呢個祭典效應啦，點解日本人咁中意搞祭典？就係為熱鬧啊嘛，一熱鬧咧，你就會不知不覺咁肯想掏錢出嚟買嘢。 即係書展咁樣，我每年買好多書啊，實實上幾多本書真係睇曬佢啊！ 書展通常你為咗兩三本新書入去，然後入到去買咗一大慘立立立雜雜咁樣嗰啲特價書咁樣鋪咗一大堆翻嚟，然後覺得好滿足，跟住翻到嚟有冇睇都係一個問題。有一樣嘅情況嘅啫，用書展大家容易明白啲。如果你冇去過咁嘅劇嘅話， 依、這個所以今次肺炎就係、是、啲人諗就好多就係諗住通販去解決。即係之前我以前都講過啦，新聞就係、是、所以 Air Commit Cat 或者所以 VR Commit Cat 諸如此類，佢中意點講都點講都得。但係依種咁嘅設計，因為冇咗所謂叫祭典效應，同埋本身你少咗大堆數，同埋一個好嚴重問題就係、是、你靠所謂叫 Twitter 嘅宣傳咧，係絕對爭兩折以上嘅。 因為有如果係佢，因為佢夠大規模，大家吸引啲人去買 catalog 都可以賣到冚冚冚嘅，即係唔一定賣斷市啦。但係佢 catalog 每年都印好撚好撚好撚多嘅，啲人係特登就即係你除咗知點解你唔係去到咁嘅地步咧，你唔會咁神身走去買本 catalog， 跟住去做去睇完你都係睇個大概嘅啫，入跟住行到去行嗰下。你才會看到很多我們一路以來這麼久的 Commit 相關專輯都經常都強調這件事，你是走到去的時候才會看到很多你從來沒有想過，或者是 你可能遇到個大郎的，譬如說、我想買某套作品的二次創作，那去到跟著見到一些見到相關的，譬如 我想買 RO 本，咁跟住去到見到啲我唔識嘅 RO 本，但係佢係 RO 本嘅，所以我咪帶有條街，成條街都係講 RO 噶嘛。咁我咪入去睇，咁跟住咪會買咯。但係嗰啲如果你叫我去通販咧，我未必揾到佢哋噶啦。就算我揾翻個 tag 都冇用噶，因為佢未必喺度存在。 或者用一個更加冷門啦，例如話我最揾廢墟攝影嘅。 係呢啲 基本上日本我所知嘅 Comic Scene 係Comic Scene 係仲賣係賣依類咁嘅奇離本嘅啫。虎兒同咩都唔係未執，好似佢因為佢開埋啲咁嘅雜角位咧，嗰啲雜角度咧，你係行都行唔到嗰啲位啊，所以租平啊嘛，佢做到嘅，今日先係做到嘅。但係就佢哋專做啲冷門嘢咯，即係佢揾到自己嘅定位咯。今日先就係專做啲其他同人本唔蘇你嘅啲奇離嘢。咁佢依類。 但係佢個展示空間都有，因為佢個因為佢啲展示空間係好有限嘅，書店嘅展示空間係非常之有限嘅嘛。如果唔係點解要講筆記咧？即係所以佢會個門價會高咗好多，又全又淨係計 Comic 咁啊，全世界有三萬個攤，其實就唔係真係準確地三萬個，因為有唔少係一個人用兩個攤嘅，但係通常就係大手先有用嘅。即係有啲係平攤，實際上係一個人。 我當二萬八好未啊？有二千個大手， 差唔多 二萬八啦。 二萬，我當你二萬八個，仲要講緊大概會我記得嗱落選率係三分之一的話，即係有三分之一係落選的話，即係有多三分之一係隱形嘅 boost， 即是有40000個 boost 係申請 commit 嘅，40000個，仲要未計嗰啲覺得甲子園佢上唔到而放棄嘅。 同埋你住太遠嘅， 或者咁啱嗰一年就唔得閒嘅，咁你碌碌埋全日本，淨係計日本啦，唔計其他地方，全日本100000個，即係口水數啫，即係有機會有噶， 嗯， 即係幾萬、10萬、10萬、8萬，真係走唔甩嘅。你諗下呢個數，邊有可能有任何一間鋪頭你 Amazon 都展示唔曬咧？因為 Amazon 你個就算你好似你無限網上無限空間都好啦，咁你點擊嘅數目有限噶嘛？你一頁最多顯示20本已經夠花多眼亂啦，20本你睇8萬本，你制唔制啊？佢當佢有咁嘅空間、時間、精力，佢展示曬出嚟啦，你睇唔睇曬啊？ 冇可能。 但是你行過數過，你一數其實數緊數緊廿十 已經講緊一秒鐘，你係我當你行過三個 boost， 咁你就應該係掃緊六七本嘅書噶啦。如果你行得再快啲嘅話，因為你真係你嗰、那個、如果你唔係好有興趣嘅話，你真係掃過去嘅啫嘛。而當假設冇人阻住你啦，通常都有嘅。咁啊，咁嘅情況下，你可以好快速咁掃嗰啲你唔興趣唔大嘅嘢，到你去到有興趣大嘅先去掃。咁嘅情況下咧，你個閲覽個興趣會大好多。反正你人係已經企咗係 人啊喺度，錢又攞，錢又攞咗啦， 錢就準備好啊！你肯定，你即係點解錢喺落去已經更加 set up 係 take me money 噶啦，已經係佢咁嘅狀態之下，咁你就學同你通販個感覺係差好撚好撚好撚遠。 亦都係另一種問題，就好多人話電子版更加唔使諗嘅，因為咧薄本咧印出嚟你佢覺得就500 yen 都 OK 啦。電子版，哇大佬28頁咁薄，依你同我收嘢500 yen。 哦，咁理論上佢可以減少少嘅，佢可以減翻啲。 但係可能都好難減啊，有時依講真就你諗下嘅時候 ，DS Lite 有啲咁嘅脆弱抽你傭咧。 嗱咁啊，照計數啊，嗱我當佢同扣，我唔知佢真係扣幾多啦，因為冇問到，但係我當佢同虎一樣抽你100 yen 啦，咁你即係500 yen 嘅本，咁佢抽100 yen 變咗400，再政府再抽税變咗300 yen 啦 ，OK， 咁啊咁再計，因為你唔使印刷，你如果唔使印刷嘅話，基本上咧你每個每一本理論上嘅編製成本係零啦嚇，接近零啦應該係。咁咧咁嘅情況下，我譬如每本賣200 yen， 200 yen 窄啲，250 yen， 咁啊府要照抽100，咁啊政府照抽你幾十，咁即係你會100 yen 袋落袋，咁大概100 yen 係正袋嘅喎。其實你同你印刷本差唔多嘅咋，印刷本嘅話，如果你印得唔多嘅話咧，你一本都係真係袋100 yen 左右嘅咋。 但問題就係日本人一般，即係好簡單，我就以前都話亞馬遜就係、是、亞馬遜電子書同佢實體書嘅價錢其實差唔多。而喺窮人節，我所見到啦，基本上都係依個類似情況，就係、是，但佢俾唔到個理由就係你點解買電子本，同埋大家心照啦，電子本講真唔使錢噶嘛。 呢、這個我哋上次已經屌過啦，就係、是、呢個其實日本仔寫腦筋，佢唔想呢個電子本影響到實體本嘅銷售。但係如果以呢個而家咁嘅狀況，你只能純網絡通販嘅情況之下咧，你根本唔印實體本嘅話，咪唔會影響你實體本銷售咯。 不過另一方面，不過另一樣就係問題就係、是，我唔知道有冇上架費依類咁嘅嘢啦。咁你擺喺應該都有嘅，反正你擺咗啲電子本書店，佢點會俾筆錢佢嘅？咁對於 我所知係唔需要嘅， 唔需要 唔需要佢就係、不過佢會有少少嘅審核門檻，佢覺得你嗨得太緊要嘅話咧，佢會唔收嘅，講開呢度講翻少少啦，大家應該知道呢個中文 DLC 濕咗啊嘛，台灣或者中文 DLC 一樣意思啦，有少少唔同，因為DLC 嘅中文頁面仲響樹嘅，但係有個叫中文 DLC 或者叫台灣 DLC 嘅，嗰、那個係、那個系統有少少唔同嘅，不完全通嘅。而家就將啲繁體字嗰邊丟曬過嚟，但係之前係有少少唔同嘅。咁台灣 DLC 嗰邊咧，係點解會蝕得咁緊要咧？就係、是、佢有個叫做翻譯，佢幫人做，佢免費幫啲日本嘅代人字做翻譯，翻嚟做中文。跟住咧就係、是、有啲，而且佢做嘢樣係無限嘅，即係話你擺得上架，無論你賣幾多本，即係你係好賣唔好賣都好，佢都幫你翻譯。結果咧就有扎同人咧就唔知佢係面皮厚啊，定覺得自己得啦嚇，就照申請去翻嚟做中文。結果咧就去到中文版咧，十本都賣唔出。咁咧因為如果你純粹係電子版過車過嚟，咁係冇成本噶嘛。你商化嗰啲少少成本攤分到大數入邊，咁咪近乎零啦。問題就係佢自己本身嗰啲成本。佢有個翻譯成本係專貨呢一本嘢嘅翻譯成本，呢個翻譯成本都吸翻唔翻嚟。 翻譯係錢嚟嘅，大佬。 咁啊，當然要翻譯先係啦。如果你唔翻譯嘅話，純粹上去嘅話，佢哋門檻好 Q 低嘅。你只要唔係太過，即係佢好似申請你開社團嗰陣時咧，要做個申請嘅話，你當然都要申請同審批嘅。不過就大概睇你啲嘢唔係嗰啲。唔係，我真係覺得呢個成日突然間唔記得嗰句叫咩？袁德偉嗰本啊，即係香港嗰、那個， 即係你唔係嗰啲神龍刺青，神龍刺青係記得。你唔係神龍刺青咁嘅級數，可能神龍刺青佢都收嘅。 唔 係， 我覺得唔係問題嘅。我覺得神龍嘅話， 如果係後期嘅神龍刺青咧，係靚過部分 DLC 嘅。 唔 係 啊，應該咁講。上早期我都冇問題嘅，因為同人志從，我覺得同人志從來唔講靚唔靚嘅問題，係有冇心嘅啫。事實上好多人冇心嘅，不過呢個亦都不過唔係重點啦。 唔係，所以我又答翻你，其實係有啲本咧係賣到去二三百 yen 噶，二三百 yen 一本噶， 不過 可以去到價，你定噶咋？ 不過我嘅講法就係、是，所謂嘅 Netflix 定律就係、是，當個坑咁多垃圾，你就開始覺得遍地地雷。你買嘢就哭買咗就，大佬二百英我都唔想，我都唔想攞嚟掃雷啊，大佬。 係嗱，喂，與其話係嗰200英，即係當然唔係話佢唔係錢，即係與其話你係因為唔想俾嗰200英係結咗麻煩，即係已經係去到咧懟到嚟我面前結咗麻煩。 咪就咯，即係講就係、是、大佬啊！喺張雪喺年尾月尾嗰月結單上面幾蚊係好鬼煩噶，同埋生日斬埋有齊，你買咗十本八本垃圾啦，不如算吧啦，不如去亞馬遜買本普通書好過啦。 因為嗱，我而家睇而家錄撚音嘅時候，我就望緊啲歐細，我真係見到啲100英嘅本嘅，係即確存在嘅。係咪放心，絕對唔係神龍刺青級。其實算幾靚啊，不過佢係呢個全年齡本兼且得幾頁，即係佢可以賣到呢個價冇問題，因為電子版係冇乜成本，佢肯賣到咁低就得噶啦。 嗯，嗱、啊、另一方面就係、是、嗱，我喺網上面揾到一篇個應該係你叫做佢我唔知佢係做嗰啲叫問卷調查點乜，就係佢統計過就係、是、點解你唔買通販？好簡單，情報不足。依、這個係好得嗱，情報不足同埋手速料貴，因為你講真，日本而家冇好多鋪頭，好多郵櫃都唔做咩免包郵費噶啦，因為費事幾百英包郵費嗰條數計唔住啊嘛。 即係要佢好似要去到一定門檻啦。以前就 以前一五百英，以前五百英都免郵費啊，黐線到。但係問題就係你咁做死人嘅。 削價競爭的時候，喺削價競爭之前咧，係虎月同蒲明虎月13000英，美朗 books 25000英。呢、這個數我非常之記得，呢、這個大概十年唔好意思，十年前嘅事嚟啦。 而家5000英 啊。 而家唔 知即係佢因為競爭嘅話，佢就越來越往越低。但係我諗佢可能佢真係要維翻呢個數，佢先會肯，佢真係先肯免費送俾你，因為佢全日本包郵咧，佢其實個成本唔平噶。 放心，佢話到明嘅，沖繩唔計，你唔好諗住沖繩都係本國內，沖繩喺日本就等於香港同中國一樣，係國外嚟嘅。沖繩係，哇！到 佢物理上真係好遠咯、 啊，好遠啊！嗱，我哋去沖繩，哇，條數好襟計，又快，你坐飛機去啊，你冇選啊，或者火車去啊嘛。嗱，咁咧就其實就我知邊個即問咗問卷調查就係、是，其實最大原因真係成最大因就係好貴，手續料啊，郵費貴啦。第二就係、是、情報不足，因為其實呢樣情報不足，其實我係就係、是、你喺網上揾咧，基本上雖然佢俾咗四張，即係三四張圖你睇啦，但係。基本上咧，嗰三幾張同你同喺虎月買睇一樣，係你係唔知道裡面啲咩嚟嘅。基本上就睇咗四張圖咧，你依然會中地雷嘅。 即係呢個亦都係啦，因為如果你係現場嘅話咧，你真係唔即係你真係厚面皮起嚟，你絕對係可以係可以睇曬成本，然後冚低地者指教，然後走咗去。你絕對有呢、這個，你有權做呢啲嘢。 而且你喺每場上面，你快速揭一揭。大約兩三秒一數一數，你都知道本嘢掂唔掂啦。但係你靠嗰四張畫，可能佢就係嗰四張畫掂嘅咋。 嗱，你肯定撞過呢個情況，你同我肯定咩？就算香港，你去香港同人展，你都一定試過噶啦。肯定撞到嘅情況就係、是，個封面好似唔錯喎，拎起揭一頁，一拖一打開，你就已經覺得發覺得雷噶啦。但係你又唔好意思即刻冚翻埋本，放低走人。我唔知你即係有啲人好似我薄皮啦。我薄皮啦，可能即係我係咁易都揭多兩頁，但係都係要冚，都係真要識冚。有時一打開即刻，中風，即係得個封面靚，入邊就油油污嗰啲咧。 Commit 就通常 commit 就滿街地雷㗎啦。你去 commit 就掃雷㗎嘛。嗱，你通販或者網上嘅電子版，基本上就冇掃雷㗎啦。你靠四張嘢，嗰四張嘢肯定最靚嘅。好啦，一買咗之後中風。 其他嘢完全唔掂，有支後面無厘頭，有支侏儒古靈精怪一大堆。 啊，仲有啲狀況咧，係佢因為速畫唔切，前邊俾 sample 嗰幾張咧，其實因為早期畫嘅，所以就畫得還 OK 嘅。後邊咧就草稿嘅有草稿，即係未完 成。準備本有啊！ 啊，即係跟住要道歉，嗰啲乜乜七七都有。即係尤其不過印刷呢、這個就電子本嘅好處，電子本有呢個好處就係佢後期可以，因為佢其實俾咗個名額嚟㗎嘛，佢可以更新，即係佢畫翻好之後可以重新訂上嚟，你買過嗰本嘅可以重新下載過。 但係你會覺得唔爽咯，即係睇到哇，大佬唔係啊嘛，等你跟住有破呢種其實有其實唔係太好噃，呢個另一個問題啦。 嗱，實體本就唔換得，不過好處就係咧明賣明賣。即係你嗰陣時揭咗啊嘛，你揭咗你接受到後面係草稿啊嘛，你 最少係，就算你自己冇睇到係你自己笨柒啫，你嘅問題啦。即係總之你後面變咗草稿，你都係接受咗你先買噶嘛，你唔會俾人又唔會有個俾人揾笨咗嘅感覺。因為電子本咧，就算佢後尾上傳翻新嘅俾你咧，你都會覺得有啲當下俾佢揾咗笨嘅感覺，除非佢真係好講，佢講得好清楚話你聽。嗱，後邊嗰啲係電子，係草稿嚟噶，但係好少咁嘅狀況，我真係好少見到咁樣狀況。 被凍咗，經常俾人凍啊！ 係啊， 即係依樣嘢係都搞到就係好多人覺得去會場買就係我可以睇個實物先。 就算衰極我都係接受咗我先買嘅。 係啊，起碼嗰個咯，你嗱書就俾睇曬啦，成本俾撳揭啦，中咗之後係你肯俾錢，我肯賣，我冇呃你噶，大佬你自己睇噶嘛。依樣嘢我得 OK， 但係。通販又好，甚至我喺虎穴攞本實本睇嗰四頁，我都會猶豫就係咁原因啫嘛。經常性噶啦，經俾人依咁嘅依個中雷事件層出不窮嘅，連大手都有啊！唔好話啲小同人手啊， 大手咪就係出現嗰啲咯。前面嗰幾頁畫得好精美，因為有啲大手佢自己精美起嚟真係等靚到揼一聲嘅，但係後邊變曬草稿。屌阿星真係佢有啲仲要衰 Q 到咧，後屘出總集篇啊嗰啲嘢咧，即係理論上算重製版啦，佢都唔畫翻佢噶。 我有幾個跟開啲老牌啲老牌同人手，即係例如話專畫《Sailor Moon》嗰位老兄咧，咪出嗰本咯。哇，後面唔啱係啊嘛，你畫唔切啦。嗰啲嘢都試過，都幾多啊？係連老手都不過我覺得依我以前都講過啦，越係老手咧，越容易甩碌嘅。 咁即係咁老手你就可能會畫多咁多一多起嚟就你唔試嗰啲有啲，因為有啲細數咧，其實係兩三年先出一本噶。即係佢真係慢慢嚟，慢慢磨，慢慢磨，冇所謂咯。反正我又唔賺錢嘅，反正我出一半試一半啫，出個物做乜啫？ 興趣啫嘛，純粹。即係因為就 強咁啊。咁嗱，其實啱啱咧，你話手數料個原因咧，我覺得咧，其實佢哋可能會咁樣諗，但我覺得呢個並不是一個實際上嘅嘢，因為好簡單嘅啫。我調翻轉問你啊，你去 Comic 買一本同人字，手數料係幾多？你冇答我零啊？ 哇，多咯條數咁計啦～ 你明啦，你明咗我啦，噏嘅乜嘢 啦？我除噏啦，機票來回起碼來回以暑假嚟講起碼3000，住宿五日大約我住啲平價酒店起碼都就算我當去東環 inn 咁計數啦，7000-1萬啦，7535-35000。 話你用低東環啊？ 唔係咁講，唔係即係東環。 我計你住南千住都好啦，都要2500啦。 因為東環喺因為東環 五日加埋7500啊。 係東環喺雨前喺會場雨前近雨前啊嘛。我由東環起身去 community 會場唔使20分鐘。 唔係你係五日加埋7500啊？唔係每日7000。哦， 唔係因為7500 yen，傻啦，7000 yen到啦，7500-35000 yen到啦。三即係大概35000-37000，當係2000-3000啦，3000+3000=6000啦，淨係住宿同埋機票6000啦。 啊，仲有我提一提你個車費都好撚貴噶。 車費20000 yen，我當係當10000 yen啦，俾著我當10000 yen啦，淨係我唔計嗰啲你去老抽啊，去池袋去 red 嗰啲。 我唔計你四圍去，我淨係計你去會場嘅，我好記得係700+ yen單程。 我當佢5000 yen到啦，7400，我就係當5000 yen啦。咁計埋 乘四，係咯，6000 yen 咯，1000 yen乘四， 代400蚊啦。咁計埋都成10萬，即係10萬 yen 7000蚊咯。淨依個係7000蚊啫。 即係你點樣慳法咧？你都要俾幾，即係對我嚟講啊，俾幾，即係對就算係對日本人嚟講啦，即係如果你我就當你計埋你住東京。如果你因為住東京，你唔係住酒店啦，你嘅車費會仲貴咗嘅，因為我哋住酒店，我哋可以有得揀啊嘛。佢哋可能住其實東京邊緣啊、白王子區啊嗰啲1000+ yen嘅單程 嘅。我用我試一試計條數啦。你住大阪參加東京 Comic Con， 搭通宵巴士，4800 yen 一萬一落、一次。 你唔係住東京嘅話，就同我哋差唔多計數噶啦。唔係差咗平機票啫嘛。 係啊，佢4800 yen 咧，都300几蚊啦。佢就平機票咯，平咗機票，我搭飛機，佢搭車咯，佢一定搭車噶啦，坐緊啲車。 所以對佢哋嚟講咧，就總唔係實數，我哋其實唔重要啊。實數總之大家知道，其實係一個好撚貴嘅手套料嚟嘅。 但問題就係心態上唔同啊。 個心態上就係我俾咗咁撚大嚿手套料啊，仲要請咗四日假，仲要冒住俾啲同事知道我呢四日假請呢年年都請呢四日假去撚咗邊，大家都心知肚明嘅風險。即係咁嘅情況之下，你梗係埋撚到夠本你先走噶啦。即係你。即係咁嘅情況，即係你因為你個所有嘅初期成本啊，呢個調翻轉唔係因為初期成本高，而係 exactly 係調 Q 翻轉嗰個成，因為個初期成本好高，所以咧你就覺得我唔買撚夠本咧，我係蝕咗俾佢啊！ 啱啊！所以喺 community 數書數特別兇狠嘅，但係開當年網上面， 當年都講緊啦，我攞住個可以放只羅入去嘅 game 入去數貨，塞滿咗，打滿係三日，每一日都打滿咗先走嘅。 我自己差唔多啦，我冇咁誇張嘅，因為我自己限咗不值，數曬算嘅。 啊，當年嘅事啦，而家第一次第一次， 而家係去，而家想數唔到。 係、啊，總之就係、是你因為付出咗咁巨大嘅成本，所以你先會死，你都要嚟買撚到夠，你先覺得係違翻個本嘅。 嗱、啊，依個所謂滴漏效應就係、是。當你咁又抱住呢種叫做咩要數翻舊本心態嘅時候咧，同埋有一種我以前好多年前都講過就係、是、去親參加啲大型活動或者係你一年一次嗰啲咁嘅大型活動咧，你會有一種係咩咧？而家唔買就絕對就以後就買唔到噶啦嘅心態嘅。 有啲本來介乎買同唔買之間啊，唉，買咗咗佢算啦。 係啊，因為我以前試過，我成日講個故仔啦，好，我第一次去日本見咗張 Jasmine 型海報，嗰一次買唔到之後永遠見唔翻。從此以後我去日本買嘢咧，我多決知道嗰日呢件嘢，我以後會再買，會再嚟翻呢度先。咁你話唔好話知，以後唔好話知，話下一次旅行啊，過咧我會再嚟翻到，唔會買。當你 日本人，我中意講一期一遇啊嘛，一生人只會見一次，你因為同人節真係好有機會一期一遇噶。 係啊，即係依個都係有一個教人買嘢，即係教人敗家方法就係、是、嗰件嘢，如果你買佢嘅買，如果你考慮唔買佢嘅原因係因為價錢嘅話，買。反過嚟就係、是、如果件嘢。你要考慮買的原因就只要因為價錢的話不要買，而是咁樣就咁樣 咯。總之你去到你就會不斷你就會想總之就係已經係 set up a team meeting 嚟噶啦，已經係講緊嗱錢就綁住喺度噶啦。你有你即係唔係有你有本事嚟攞，就係、是、你過到少少門教，我覺得有少少興趣，我都會買噶。 你掃唔到，你掃唔到就永遠見唔翻噶啦。呢啲嘢又同人知喎。 因為尤其是我哋啦嚇，我哋會比較我哋係唔會賭有通販嘅，即係我哋事先知就另一回事啦。我哋事先知就可能會喺度喺出邊買咗先啦，或者係訂咗先，或者係到時喺出去買啦。但係如果我事先唔知如果當刻我哋唔清楚到底有冇通販，就算佢實際上有通販咧，我哋唔會賭嘅，唔會賭啲咁嘅嘢嘅。出到去冇咁點算？ 咪就係咯。 而且就算係你明知有通販都好啦。如果你會場咁啱見到拎起就可以俾錢嘅話，你都係照俾嘅，因為出到去無盡出到去通販買唔到咁點算啊？ 嗯， 即係唔係個大手都第一就個供貨量未必夠啦，有時係唔係鋪間，如果你係中小手，唔係間間鋪有鋪貨嘅嘛，即係又或者係會唔會咁啱你前面有幾個鋪同你買曬通販嗰扎，咁你眼前有你梗係買咗先噶啦，呢個心態之下你就會買多咗好多嘢嘅。 亦都有所謂嘅滴漏效應，就係令到啲冇機會擺喺 commit 嘅，冇機會擺喺通販或者電子書更都冇人買嘅同人組，有咗佢自己賺錢又打響名堂機會。因為嘢講就係人哋睇咗你本書先知道有你嘅存在，你亦都有咗佢叫做咩支動力啊，即係冇講錢嘅動力去繼續畫落去。喂，大佬，如果我擺兩三次，如果擺四五次檔，每次買10本8本，你邊度心機畫落去啫？但如果有一次咦買幾廿本喎，咦有人支持我啲嘢喎，先即係淨係嗰種心態，你都刺激到繼續支持落去。好多人都咁樣去一路慢慢捱落嚟嘅啫嘛，啲同人組。 屌，唔使講到咁遠啦，講翻我哋啦，都係其實我哋有好多人聽咩？唔係啊，我哋即係總，但我哋仲係有人肯聽我哋講嘢，我哋咪肯開麥咯，就咁簡單啫嘛。即係你話俾觀眾聽唔緊要，你今次先用咗成千蚊美，唔係成百蚊美金，就嚟成千蚊港紙，就去買個麥翻嚟，即係 即係呢啲投入，即係你基本上係蝕嘅，完全死亡，你冇錢收噶嘛。我哋同人仲要收，再你冇錢收，但係都係點解話？因為有人肯聽咯，有人睇我哋嘅書咯，即係同啲同人做一樣嘅。點解蝕錢都要肯印啫？因為有人肯睇我哋咯。 即係好簡單，就係 YouTube 啊，好 YouTube 絕大部分人啊喺 YouTube 拍片上去，純粹都係為咗自己滿足咁嘅啫嘛。你真係擺 真係賺錢嘅，即係好似我哋上次講嗰啲真係賺錢嗰啲，係嗰啲閪人先賺到錢嘅啫嘛。 一系你黑人，一系你 好，唔系话赚钱嘅，都系黑人。 但只系猛料，或者好猛料咯。但系我 有两种啦。一系好猛料，一系咁啊。仲有个问题咧，就你扯到 YouTube 咧，就关于啱啱讲嘅第二点啦，资讯不足。其实咧，资讯不足咧，同另一样嘢咧，就同而家好兴时下好兴讲一样嘢咧，系相关嘅，叫注意力经济。咁呢个 keyword 嚟嘅，自己上 Google 揾啦。如果你唔清楚嘅话，即系讲紧简单讲就系你嘅人嘅注意力本身就是一个抢夺嘅对象。即係你點講啊？你打廣告，基本上你其實都係搶緊人嘅注意力。即係你街上百無聊賴行緊，少係望嗰陣時有個廣告牌，你望一望佢，咁樣打咗廣告，令你入咗你嘅記憶度，目的係咁樣啦。但係其實佢喺度搶奪緊你嘅注意力嘅。你成個地鐵站或者成個地鐵箱入邊都係廣告嘅話，咁啊四圍每個廣告之間互相喺度搶奪緊注意力。你上 Facebook。個啲下邊啲 banner 啲廣告嗰啲嘢都係搶奪緊你注意力，每一件呢、這個現代社會每一件事都搶奪緊你嘅注意力。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如果你想要廣傳你嘅嘢咧，其實你係要同嗰扎人去爭奪注意力嘅。雖然你嘅注意力只需要一陣間可能係十零秒嘅注意，咁你就已經係哦有本咁嘅書存在，即係我要知道有本咁嘅書存在，就要有個佢要搶奪到我最少十零秒嘅注意力。咁但係咧喺現實社會入邊好遺憾咧，就係 winner take all 嘅。你可能喺 Facebook 一日泡十零個鐘頭，有啲誇張啦嚇，十個八個鐘頭，但係你係唔會睇到一本同人字嘅宣傳，連一秒你都唔會分到俾佢，就係佢個梯階係咁 Q 大啊。咁嘅情況下，咁你咪唔會知咁嘅存在咯。因為好簡單，我而家就去碌一碌呢個虎穴嗰度嗰啲嘢。其實我相信入面咧，嗱我唔計錢啦，而家我冇錢就算啦嚇。即係如果係要以翻當年我會入特代會場打爆個 gap 嚟睇咧，呢度應該有三分之一嘅最少三分之一嘅本我會想買嘅。但係而家一本我都唔想買，即係唔計唔止係錢嘅問題就係、是。 唔係嗱一你唔知道，第二就係心即係我頭先講嘅就係隔咗個電腦你嗰、那個。購買你嗰個購買意欲，你就會減咗好多好多。 唔係當然呢個啱啱你講過，我而家要講嘅就係、是、我根本就唔知道有本咁嘅嘢存在。 就咯，好簡單就係、是、我跟開同人組，即係我日本係掃開嗰啲 follow 開嘅，梗係知啦。但係有啲就冇下，有時喺 follow 開同人組啊，喺咁暴力嘅資訊潮湧落嚟嘅時候，你唔留意都唔出奇啦。嚓一聲過咗。 即係等於之前日本 comic 總之一兩三年前啦，總之唔係今年啦嚇。嗰陣時 comic 召開啲人召飛去日本嗰陣，有時啲好 close friend 都會走嚟問：喂，要唔要幫你買兩本咯？我係連一本同人字個名字都噏唔出咗嚟㗎，因為我冇留意啦嘛已經。因為同而家一樣啦，就係、是、因為佢冇搞，所以以前就因為我唔再買，都唔會特別走去睇，所以冇留意，連一本都噏唔出嚟。而家嘅情況是一樣嘅，對啲人就係、是、咁，我又咁佢又冇咗個實體 comic， 我又唔打算去啦。咁有咩同人字，我根本就唔知道。你真係要唔知道要邊度打橫空有人 retreat 俾你，即係如果 Twitter 嘅話，有個橫空有人 retreat 俾你，你先會望到哦，有人哦，原來有本咁嘅同人字。咁嘅情況下，即係有人係問我要唔要搭單，即係無論係實體幫我買又好，甚至話喂幫你買手信，俾買本俾你，你有咩要？你睇到乜嘢買乜嘢咯？因為即直情係已經係人哋送俾你啊，我都要將個判斷權外判咗俾人，因為我真係答你唔到，我有乜嘢本同人本我要，最多就係、是、五年木放火後，你同我掃本身嘅啦。最多都係 up to 嗰啲最最最出名，你信你點講？已經入咗腦嘅數，每人應該得十零個 quota 嘅咋。即係咁嘅情況下，你就算我你搞 air 同人曬，你咪最多咪睇嗰十幾個數有啲乜嘢係咁大把咯。又或者你 follow 入邊，我當你 follow 幾百個好未？即係你有幾百個 follow， 但係應該即係應該唔係全部都係同人組咯。我當你有幾十個同人組。你咪睇曬我幾十個同人組咯，冇噶啦。 所以 但係講你去到現場嘅話，你睇緊嘅係段千計段萬計嘅啫，佢同人組喎，個數目差咗幾撚遠啊！ 同埋去到會場你嘅心態嘅， 你逛會場唔止心態啊！你逛會場嗰一刻，其實你不斷咁吸收緊資訊，而且你係好緊張咁吸收緊資訊嘅。你係希望好短時間之內，盡量將所有你巴不得同一時間要電子腦將所有全場、所有會場有咩盤嘅資料全部入曬個腦入邊，你巴不得咁樣做。所以你係好短時間入邊咧，呢一行一路數一路數，其實係將好多本嘅情報啊。是入曬你個腦度而你正常，除非你要搞苦行或者你要搞收集資料或者做啲乜嘢，如果唔係你係唔會喺網上通販網站去做到咁乜嘢嘅， 係咯， 就一樣咁啊。 唔係有時候我數去 commit 會場數揾本嘅時候，去到咩程度就係、是、見到一條友一路攞係即係數完本啊，坐喺度睇喺度檢視喺戰果嘅時候，咦我睇封面，咦？嗰本嘢好有好睇喎，跟住走問佢喺邊度買嘅？哦，喺 A 組邊個位度？跟住即刻撲過去， 咁呢亦都係有少少點講啊，隔離返鄉嘅感覺啦。因為同有少少類似你網上通販，點解咁中意俾個 ranking 你啦？就係話呢本好好賣㗎，即係你個心入面會覺得哦，可能有啲品質保證。咁有人坐低即刻急不及待要睇，咁本嘢應該有翻咁上下水準，即係對佢嚟講最少佢覺得係值得睇，即刻要睇你先啊，咁跟住你先會留，你先，所以你會好奇，所以留意佢，留意完跟住你可能會覺得係喎，真係好似的確唔錯喎，咁你咪走去問佢，咁樣先會走到去買到，咁亦都係一個點話一個。highlight 咗嘅資訊，即係等於人 highlight 咗嘅資訊就係、是、嗱、我推薦呢本，雖然佢唔係真係推薦俾你，但係對你嚟講就覺得呢本嘢好似特別地值得關注，即係一樣嘅情況。呢、這個係個你個資訊同埋你注意力嘅問題。咁啊變咁啊，所以變成就係一般小手咧，我諗即係好簡單，你個 follow 得千幾二千嗰啲，即係你咁啊小手。先啲人仲少嘅，我見到，但係佢啲畫未必係好差㗎。我見有啲幾百 follow 但係好靚嘅啲畫，即係嗰啲小手揾邊個人去理佢啊？冇人識佢㗎。 依次發現就令到依啲小手連佢少有曝光機會都冇埋，而繼而下之就係、是、擺檔賣依啲嘢嘅網站啊商店都頂唔住。嗱， 講起一單嘢啦，你講呢樣，我先講同充分相關少少嘅，因為係 Melon Books 教嘅，佢搞咗個秋葉原挑動人際，應該係差唔多你而家呢個時間搞緊嘅。哦，佢就係第一回八月八號到八月十號，咁最尾嘅回嚟八月八未搞啊，就嚟搞啫，即係喺八月度搞嘅。佢因為佢都係佢話特大600個 Books。以呢、這個小型或者小型綜合咧，已經係算係幾大嘅啦。啱啱講個百零都可以有噶嘛，咁啊幾百個 boost 嘅，佢所謂幾百個 boost 係講緊，其實等於就係展示台，即係你嚟唔到啫，但係我可以賣，我鋪頭照開門噶嘛，我可以用鋪頭開門嘅名義咪幫你鋪貨咯。即係純粹就冇咗嗰種現場好特色嘅展示方法，咁啊淨係純粹就係點講啊？係啲通販鋪係擺豬肉台咁樣擺，即係有600個豬肉台俾你，其實真係好多噶啦。你普通書鋪咧，其實講緊幾十個嘅就最多豬肉台好少嘅咋。 梗係啦，尤其地方咁細，有冇？ 係啊，咁 咩 咁 細鋪 咁佢特登租幾日啦嚇，去幫你掛。咁樣去， 不過唔好話喎。我啱就係琴日咧，琴晚睇到單料就係、是、新 site creation 咧召開喎。本來佢嗱新 site creation 即係個賣 only 同原創同人本嘅同人展啦。本來咧依、這個就應該6月21號搞嘅新 site creation 迎新嘛。咁不過 delay 到8月2號。咁但係跟住佢全世界都縮曬，你會又縮咧？唔縮召開。咁啊計咁就即係當然啦，佢照排撲曬街咁，咁當然有啲我鬼曬咁嘈啦，就話冇咩三物啊、K 卡嘢、K 卡，但係冇噶啦喎，你擺得呢檔預咗噶啦，即係嗱，我成日都我即係依個我講好多次就係、是，總之大會場上貼張紙寫住嗱，做好安全設施，生死各安天命，一切後果絕我你自己負責。 佢參與入場人數多，佢唔得閒俾你每個人簽一次生死契啫嘛。 咁 即係佢 有啲人喺度屌，即係鬼殺咁嘈啦，即係 嗰啲以佢嗰啲條款咧，其實已經係等於同你講我簽咗新世紀啦。因為以我認知啊，我冇搞錯的話，其實係講緊如果你因為咁樣而瀨肺炎嘅話咧，你係唔可以追究，你係唔可以追究個舉辦方嘅。咁啊，即係等於簽咗新契約啦。 啱啊，同埋一樣咁就係，我成日覺得依嗱，你話 Dummy Cat 咁所謂叫世界性嘅同人嘅，即係咁大規模嘅冇，你冇得用依咁嘅縮骨橋，但係啲中小型都梗用依咁嘅屎坑橋噶啦。嗱，話咗明啦，嗱，你有咩事唔關我事噶，嚟，我擺出拉檔，咁大家開心咯。 呢啲event一取消嘅話咧，舉辦方係入曬嘅， 入硬嘅，因為佢必就話攞你身曬喎。 唔係入硬，係入曬，即係成本係幾乎係 100% 要俾曬，佢冇乜嘢成本係唔使俾嘅，即係除咗當日要俾工作人員嘅飯盒之外， 咗你大佬仲係喎，你新曬 city 喎，嗰度亦都平噶。 即係你因為會場基本上係唔會退租俾你嘅。如果你係咁臨時先嗌取消的話， 所以佢唔取消，照硬過咯。我欣賞依樣嘢，即係日本而家已經去到一樣嘢就係、是、算啦。你日本而家咪入咗1000幾2000人嘅，日本已經去到就咩？有你爆啦，唉，照過，大佬唔使食飯啊。即係講緊就係你而家講緊就係、是、政府擺咗明就係、是、嗱，我冇錢㗎，你唔好指我賠錢俾你啊。政府唔賠錢， 政府話賠咗㗎啦。 我冇多噶啦，冇系咁多噶啦， 十万嘢冇噶啦。 咁冇关就所有大型活动，哇，个取消我仲得了嘅，大佬真系我话你养我啊！呢啲咁嘅活动，走个蚀入肉嘅，一入即冚家富贵嘅，咁我硬搞咯。总之就系咩，话到明啦，嗱，嚟亲你自己谂掂佢啊，我唔孭镬噶，讲完咁咪照搞咯。但 系虽然我觉得我系搞手，我一定收收皮先。即係雖然啦，呢啲 event 咧係半年左右之前要預約嘅，咁但係喂，而家八月啦，先生，二月開始爆，你半年前預約咗，即係點講？你半年前就根本就唔應該預約啦嚇。 唔係佢二唔係應該講就係佢本六月搞嘅，如果半年嘅話一月，即係如果日本未爆嘅，因為嗰時本根本唔知有咁嘅事，日本人。咁預約咗好啦，我待半年啦，佢然後兩個月，但係問題就原來八月好啦。再然後延到幾時啊？而家咁嘅樣，分咗十一月，分咗去咗十一月，佢東區又爆一次。哇！大佬咁樣唔咁我條數點計啊？硬住頭皮搞咗個算數啊！唔好煩啊！以後唔搞算數。你話佢 commit care 咁樣，佢本身講真 commit care 而家咪縮鳩佢咯， 唔 係縮鳩啦。 commit care 唔同就係、是、佢相對嚟講，佢嘅招牌夠大，佢真係要嗌窮籌期集資，佢集得起。但係啲細同人數邊細同人組織邊集得到啊？ 籌撚咗期啦，佢個我唔係話佢真係開個眾籌啊，佢個因為大家都知道你 commit 期入會場唔使俾錢噶嘛，啲錢邊度嚟噶？買 catalog 噶嘛，籌叫啲人去買 catalog， 然後就係呢個動作已經本身已經係籌期嘅動作嚟噶啦。 問題就係細同人組冇啲咁嘅嘢噶嘛，即係細同活動。 細 event 嗰啲係入曬噶，所以咪話係啊。 我非心表同情咯，但愛莫能助咯。你唔係，如果我係個，如果係creation 嗰個組織就係、是、我，如果我係佢負責人，搞傻大佬，點解我入獄啊？黐線大佬，我死啊大佬！ 睇真係要睇情況啦。現在呢刻，如果係一個月之前咧，我會照搞嘅。如果而家我會同個嗰邊調，可唔可以延期？因为如果你同会场取消系话取消，延期还延期，两者完全唔一样嘅。你延期嘅话咧，系有机会有机会可以，譬如打个八折去你可能会俾多少少钱就可以延到后边再去个去俾个啊。因为同之前讲一样，其实系赌嘅咋。如果佢哋早少少搞嘅话咧，系可以照硬搞冇问题。我嗰时。東京好似得幾廿人啫嘛， 應該講就係如果多六月嗰時搞咗佢嘅話咧，就即刻過咗噶啦。但嗱嗰個有做先冇乞衣啊嘛。 一樣，因為呢個兩者係其實你可以話馬後炮啦，可以係相輔相成嘅。因為簡單，點解會而家先嚟爆啊？因為暑假人流動多咗啊，成個全世界人流動咗多咗好多，亦都因為有啲人就即係唔肯喂，我匿在屋企半年啊。你仲要究竟你叫幾時？有啲咁嘅人啊？ 唔係一個好簡單對道理啫嘛，就係、是、你政府話政府擺到明唔敢再封，因為政府唔想再俾多筆錢。咁政府淨係要錢啊，希望你辭職，希望你唔好盡量冇出街。大佬，我唔使食啊， 我唔嗱唔嗱老，仲系瞓到几时啊？一句讲就系、是，哇，漫漫长路，分钟嘅东西又有话爆咗镬，我仲得了咩？得喂，大佬，即系公务员翻玩唔俾我玩，我傻啊你！ 而且调翻转讲啦，其实啦，某程度嚟讲咧，嗱，如果啲入去参加 event 嘅人咧，个个肯戴晒口罩咧，戴晒口罩，因为佢一定摆落四围都系抽抽液噶啦，而家亦都唔缺啦吓。咁你戴晒口罩，得闲无事搓两嘢，其实你嘅感染率其实好低嘅。 同埋一样， 通常舐嘢系嗰啲，即系你买舐嘢嗰啲就系因为佢舐咗嘢咯。点解佢会舐咗嘢？因为佢舐咗啲嘢咯。譬如舐头之类嘅嘢，就系舐头嗰啲咧。即系你系呢一类嘢，即系呢啲咁嘅所谓高危活动，所以要除罩嘅嘢啦。其实你行同人字唔使除罩嘅。你咪忘大家有乜冇忘记一样嘢？你行同人字系唔使要除罩 嘅。嗱，我睇咗几张喺会场影嘅相啦，基本上做出防御措施噶，个都系。 系争在未？唔系啊！我之前唔知边次我系见到有应该唔系啲 event 照搞嘅 event， 佢着晒 PPE 噶，即系嗰件我唔知系 PPE 定雨褛，净系纯粹雨褛啦。总之睇落去就取到好行啦吓。咁你一样冇问题啊！你其实调翻转即系。是因為死人唔記得變咗邊個？好似幾個都講過，係冇排隊群組呢樣嘢噶嘛？點解啊？你排緊隊嗰陣時，點解會除罩先無啦啦？即係屎忽痕啊！即係唔會啊！即係佢哋咁樣咪可以一本身就係可以照搞嘅，係麻煩係在於係啲人如果你鬆懈咗嘅話，你就可能話走去飲杯珍珠奶茶，即係扮下女子高生，又或者係食下大阪燒嗰啲嘢。我是會場嘅，屌啦！本撚來你就唔食得嘢噶啦，會場唔食得你噶，大家應該知噶啦。你會場食嘢係即刻會有個唔知邊度有個沙跳出嚟，跟住 BB 你噶，我真係見過啊。 咁唔係會場唔食得嘢，同埋 飲水可能佢仲會隻眼開隻眼閉。如果你真係食嘢嘅話，佢會踢翻你出去外邊噶，即係嗰啲食嘢嗰個嘅地方。 就相對嚟話有我埋就係。參加依會場都係二十歲四十歲之間噶啦，依、這個年即係根據統計，依、這個年依、這個係依、這個年紀會攋嘢，依、這個年紀會攋會中招仲病發嘅，因為非常之低。咁日本人一睇個數據，妖搏過啦！你驚自殺好過啦你？ 應該話你冇嘢係零風險，你行出街都會被車撞。 就 係咯，佢個風險相對比較低，一個低到一個可以接受嘅嘢。因為流感都會死人，係啦，唔係話流感可以勁過佢啊！大家聽咗，其實好討厭呢樣講法嘅。但係問題就係任何嘢都有風險噶嘛。但係我衡量完之後，大家戴曬罩，你傳染率係0.05，講緊雙方都戴罩嘅情況下，大家傳染率係0.05。好似0.5、0.5，我唔記得咗。總之係非常低啊 ！SSR 都唔，你一塊 SSR 咁嘅機率，咁嘅情況下，你咪可以接一個可以接受嘅情況咯。咁你咪照搞咯。 所以其實日本人好多人係咁，真係依個就係好多人日本係覺得大佬搏得過啊。 嗯，好啦，咁啊，但係就唔係，但係翻翻嚟香港咁啊。 香港依家有嘅閃妙就係以前喺琴日我錄依集咧，我哋監製小姐俾一條料子就係香港某個同人組或嘅 L 同人節就玩咗飯， 唔係咩？即係我講嘅係都係關翻活動先，你俾我 講嗰單翻嚟嘅。 啱啱我哋上次講啊 ，PL 四就取消咗啦，跟住RG 到 RG 25都宣布延期到年底。其實我諗緊，咁咪即係取消咯，即係因為年底就係 RG 26，即係排好咗噶啦已經。因為香港九展好似要早大半年去落訂嘅，即係咁嘅情況咁啦。咁你咪即係咁咪即時而且 RG。RG 本來不是暑假搞的嘛，點解今次係暑假搞呢？據說啦，呢個係少少八卦嚟嘅。據說咧就係呢、這個CW 就唔緊唔要就唔想落訂字，因為之前已經出現過佢硬搞，然後人流疏疏落落啦，佢就唔想落訂字，跟住被 RG 發現，你唔撚落訂喎、啊，我同九展講，喂，我落訂，我即落訂， 即截佢户， 截咗佢户。咁咪攞咗呢個位，佢諗住就係暑假應該就應該會得翻落嚟嗰時，啱啱新年啫嘛，就是、新年嗰陣800蚊，大家都覺得暑假會跌得翻嚟。其實佢個雖不中亦不遠矣啦，都係嗰句七月頭的時候係大家都覺得差唔多可以除罩咁滯啦，大家都係覺得 喂，大家都喺度數緊，廿幾日，哎呀又斷纜添，即係真係雖然都係好可惜，但係都覺得應該係差唔多係時候㗎啦，係時候可以除㗎啦。 關於就冇得講嘅呢啲嘢就 係即係呢啲 嗱，唔係討論範圍啦。 政府撲街就 不如唔係呢個就唔係我討論範圍啦。頭先我講埋咗翻邊嘢先，因為三成個鐘 都唔係你乜講㗎？結果佢哋就要延後，咁呢個又整咗個 Air 同人制即係同香港版嘅ALPR 同埋呢個網上同人制，我記得好似有呢兩嚿，應該去搞，咁就但係個衰過呢個日本同人好多。 日本都難搞過香港。 日本因為臨時臨急，主要係臨時臨急咯。如果你多啲時間嘅話，可能會做得好啲。咁啊，我去過其實不過就是一個catalog 式嘅西，撳完之後就去入去就見撳個佢叫 Google Doc 去入資料去通返寄俾你，然後個運費好撚貴。 嗱，頭先我講嘅頭先就係因為 一樣嘅同一件事嚟嘅。 嗱，小食佢搬 L 同人字，其實俾通返嚟講就係、是、嗱， 唔 係 小食賣嗰半啦， 唔係小食佢俾我俾條 link 我，佢就講開佢知道有咁嘅同人字，咁我睇過 OK 啦，啲畫風有少少似水龍鏡。不過唔重要嘅，咁我睇下佢塞埋連運費不過$20，我逼咗啦。價錢咧唔好講，因為其實預咗一定貴嘅。因為講真，香港嘅運費其他嘢啦，咁賣怕唔怕噶 ？L 同人字香港，我係比較驚呢樣嘢就會拉硬嘅喎，呢樣嘢捉到就又死通飯。 嗱咁樣講啦，以我認知啊，因為我唔識個作者。嗱，以我認知入邊咧，喺香港。以佢個封面啦嚟講咧，係喺香港其實算係一級書嚟嘅。係 啊， 即係所以佢其實只要落翻個 warning 啊，同鹹書咁樣做，佢唔送審係冇問題，因為送審其實唔係必要嘅。呢、這個嚟佢個送佢個送審只係確定佢個分級，你可以唔送審啊，只要你確定入邊符合到香港嘅法例就 OK 噶啦。而另外一樣嘢就係、是、香港，如果你用最 cheap 最賤嘅順豐去快遞嘅話咧，好似$20定$30， $20到 啊，即係$20。咁你正常一本同人字香港賣$50左右啦，即係要睇個幾口成嘅。但係我當你啦，唔係你今加多$30，$50+$30，$70-$80，差唔多。 OK 啦， 其實都係差，其實差唔多嘅。咁但係問題就係、是、你叫香港人去， 我$90-$90L 同人字就若為有啲勉強啦。 咁你合唔合法咧？就我只能講我唔清楚，因為我睇唔到入邊佢每一頁。我即係 因為依本書啊，睇個封面就幾好啦，睇幾張畫都 OK 嘅，但係感覺上又係啲好似雷味，有少少雷味嘅感覺。 以僅有嘅畫咗出嚟嘅設計，我僅有見到嘅 sample 啦，應該就係、是合法嘅，甚至可以分落去你要分一級應該有啲困難，但係分二級應該冇問題。 嗯， 絕對揩唔到三級，三級即係禁書啊！先講，絕對揩唔到三級個標準嘅， 咁係。OK 啦， 其實啱啱嗰啲 error 一樣嘅情況啊，都係要寄過嚟，所以搞到好撚貴個運費。 所以其實都運費都話大家傾死運費上面啫嘛多。好啦，又急成個鐘頭啦。咁好啊，今個禮拜就就差唔多啦。 本來唔係，其實本來俾我講多兩句。本來仲可以講下咧，佢哋搞成咁嘅 VR 形式啊，嗰啲乜得出。其實係源於呢、這個呢、這個日本嗰邊咧不思進取，佢冇搞啲。呢啲嘢去配合翻佢，因為有啲 AR 嘅活動咧，佢其實搞咗好多嘢，令你個臨場感增加。雖然效益有限嘅，因為啱啱嚟第二個， 我都提過啦，以前 有嘢做到， 起碼都有啲話題啊，但係連話題都冇啊嘛。 只不過咧就係同人組就好似唔多見有啲乜類似咁嘅動作。 香港嘅同人組咧， 唔係講香港，係講日本都 沒有。日本都麻，日本更加，香港更加搞唔好，日本都搞唔掂嘅話就。 其實咁啊好啦，都講咁多啦，咁啊算啦。 咁今個禮拜到此為止，下個禮拜希望可以回到錄音室錄音啦。好，下個禮拜再見，拜拜。